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高血压的话题啊。 嗯， 其实还是经常啊，我们会引用一句话，就是说高血压的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危害大啊。 嗯， 那么并发症会造成什么呢？那我们曾经讲过，比如说大心啊、小肾、脑卒中、眼底病变啊，都是它的并发症。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就是小肾的话题。 小肾，您看我们在前面节目里讲过了啊，高血压可以造成心脏的增大，但是到这儿对心脏的危害呢，我们变成了小肾。 嗯， 肾脏呢是萎缩了，缩小了啊。听众朋友可能就有一点不理解，心脏它疲惫的时候、受损的时候是心脏增大了，心肌纤维化了啊。那么到肾脏这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肾脏会缩小、会萎缩呢？ 嗯， 啊，可能就不理解了。它是这样的，我们肾脏啊，它是由无数个肾小球组成的。肾小球呢，它就好像我们听众朋友都能理解那种毛线团儿吧？我们以前打毛活的时候、织毛衣的时候，把这个毛线先缠成这个毛线团儿嘛啊。这个肾小球呢，就像一个毛线团儿一样。那么这个在肾小球里面的这一根根的毛线缠成的这一个毛线团呢，它呢就是肾小球里面的血管。就是肾小球里面的肾小动脉呀、肾小静脉呀，然后围绕成了一个这么肾脏的血管组成的一个这么样一个小球体。那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您看我们每天啊，赵老师，我们会喝进去大量的水分，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也会有汤嘛，对吧？那么我们每天呢人体摄入的这个2000到2500毫升的这种液体的这个，无论是食物啊、水呀、等等的这些液体的这些东西吧啊，它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管里面。然后进入到血管里面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所有进去的液体哈，都会经过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的毛滤血管、毛细血管网哈，它会过滤一遍。 嗯， 它过滤不是过滤一遍，它呢是来回的过滤，就是说它过滤一遍以后呢，肾小球的这个毛细血管网会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这些液体啊、有营养成分的，它会重吸收回来。然后每过滤一遍呢，实际是形成了一点点的尿液，然后往下面走，往这个膀胱啊这个里面走。所以这个肾脏呢，它是通过这个毛细血管网，实际它是组成了一个过滤的网。这样的话它不断不断的在过滤这个液体。但是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肾小球的这个毛细血管网，它里面的这个毛细血管管壁的压力也是 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肾小球的这个毛细血管网又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又要完成它的这个滤过液体的这个作用，那么慢慢的这个毛细血管网呢，它就变硬了，变脆了，然后它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肾小球呢，它就会萎缩了，也变硬了。所以这个时候原来那个肾脏呢是它很鲜活啊，它的这个体积呢也是正常的，然后慢慢一个一个的肾小球毛细血管网变硬以后，一个一个的肾小球萎缩以后，整个的那个肾脏啊也是变硬缩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小肾，就是肾脏整个的体积缩小了。那么在缩小的同时，这个时候肾功能也下降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中老年朋友就是一个夜尿多嘛，夜尿频繁，就会不断的去洗手间，而且也休息不好。这个时候因为高血压的病人他会有头晕头疼，就是这种失眠，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种就是类似于神经症的这么样一种症状啊，就觉得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同时呢，他就是因为这种神经症的这种症状，他也会晚上起夜比较多，然后再加上他肾脏功能的这种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尿的这个次数啊，刚开始他是增多，到后面呢是次数减少，少尿甚至是无尿，到后面就是肾脏功能严重下降，就是尿毒症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时候就没有尿了，肾脏整个功能就是处于一个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另外他去那个洗手间尿那个尿液里面泡沫很多，就证明这个时候呢肾小球毛细血管网它硬化了，最后破裂了以后，那个塞子眼儿，毛细血管网那个塞子眼变大了以后，就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蛋白这些东西，它就搂不住了，搂不回来了，这个时候尿里面蛋白就增多了，尿蛋白增多了，增多了以后，这个时候尿里面泡沫也多了。这个时候老年人可能就感觉到尿就是夜尿增多，夜尿频繁，然后这种尿的时候吧也会尿不干净，然后刚尿完回来躺到床上，哎呀怎么又想去洗手间，就整个一个这个就是泌尿系统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吧。当然有一些人他会有前列腺增生啊，也会加重这种症状的产生。所以这个呢就是高血压对肾脏的一个损害。 那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常年的高血压呢就会造成小肾，肾呢就会萎缩，那它直接反映到人体的效果呢，就是说尿急呀， 尿频啊， 尿低力呀， 对， 然后呢还会出现一些泡沫尿啊等等的哈，当然更严重的会出现什么尿毒症等等，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所以呢这个高血压跟肾之间也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他俩啊是比如说高血压病的人吧，他会造成这个小肾嘛，肾血管的这种萎缩，肾动脉的硬化，而且这个肾动脉硬化反过来啊会促进高血压升得更高，就是肾动脉硬化越严重，高血压病越不好治， 是，有这么一个好像叫说什么肾性的高血压， 对，而且这个肾血管它有这个硬化以后，它也会有动脉硬化嘛，肾血管不通，那么它越不通，血压越不好控制，所以有的时候呢，做一个支架的介入术啊，这个肾血管通了以后，它的血压就很容易被控制了，所以高血压病就是造成肾脏的这种伤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病人的病就比较严重了。反正任何病，只要是到我们这个下焦啊，中医讲的这个下焦到肾这块的时候，其实真的对人体伤害就蛮大的了。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本身假如我是高血压哈，我在积极控制自己血压的同时，那么我还想着在护护肾。 对 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高血压对肾呢还是或多或少有影响的哈。那我们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 这个办法啊，就是用我们说的这个宋代的这个名医雅祥的这个古方，他这个古方里面他有三七杜仲这两味药是主药，另外还有四味是辅药，他呢是葛根、昆布、丹参、地黄。这四味辅药，这个呢对脑血管好，对心血管好，同时呢它对肾也有非常大的好处，因为首先它的一个作用呢是稳压，在稳压的基础之上，它可以疏通血管，

是一名退休职工，今年66了。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轻轻松松的生活。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好像有些个更年期，血压就觉得血压高，头晕了，有时候还心慌，睡不好觉，经常的失眠。 您出现这个情况大约是几年呢？ 大约是2008年吧，09年那阶段。后来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啊，你这是属于高血压，要开些西药吧，先吃这药。吃了一段时间，还是起了作用，但是就是容易反复。 那时候您那个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都什么情况？ 不准，有时候150，有时候160，低压呢是80多、90多，就是反正是忽高忽低的，闹得我也挺烦的。我对这个吃这西药的副作用心里还是有不小的负担。就在这个大概是2011年的，我偶然听到了这个养生之道栏目，就说到健康这事儿，就产生了兴趣了，经常就听听，也了解了很多健康的知识，也打过电话咨询一些问题，但是呢又顾虑又害怕上当，这事儿呢就又放下了。过了这么几年，大概这个好像是12年、13年的时候，我就是感觉这颈椎疼痛，就是腰椎也不好，非常的难受，上楼下楼的时候这个膝盖也咯吱咯吱的响。后来又照核磁，又看病去，说照核磁，检查这个查验这个骨质也是疏松。后来这个呢还说，大夫说这个弄不好啊，将来也有可能就是瘫痪。我这非常的担心，将来要是万一要卧床咋办呢？我还有老妈，不但不能照顾她，还让她操心。孩子们也是，孩子们都挺忙的，还给他们添麻烦，拖累他们。所以我这今年4月份，我就又打就是咨询，通过客服讲解，我就又来参加了小课堂的健康讲座，加上跟主任医师的问诊，最后我也是想着是我同意了，尝试尝试这个用健康综合调理的方法，毕竟老吃西药也不是长久之力，又有副作用。这么着，通过抗纤维化和骨营养这方法的调理，大约2个多月，我就感觉啊，头晕症状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头脑清晰了，腿呢和腰关节也不难受了，颈椎呢也活泛了。就这女，我这孩子看着我精神多了，就问，吃啥嘞你？说我啊，你只要别上当就行，只要起作用就很好。我自己呢是发自内心的挺高兴的，通过这次调理，我对健康呢有了新的认识，觉得人生在世，生命是最珍贵的。在此，我真希望大家一定要早期重视健康的问题。千万不要等到住院了才想起了重视。在此很感谢养生之道健康讲座和管理方案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的福音，谢谢。 是的， 确实啊，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受益于养生之道哈。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无论是您有哪方面的问题啊，您不要着急，最好是能详细的做一个沟通。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您的这个症状啊，表面的症状之下 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说啊，我有了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我是不是就有了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帮助您做一个分析，找到您这个疾病发病的根源，哎，然后呢，我们再给您出一个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的方案，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您慢慢的管理方案的应用啊，有一些病重的，还要协助用一些临床治疗的这个手段吧，可能慢慢的，这个慢性病就得到控制了。 那也许可能表面看起来都是高血压啊，血压的控制不好，但是呢，由于它病程啊、病况啊，和个人的这种具体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还要用不同的办法呢来进行干预啊。所以前提就是要进行健康这种风险评估啊。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和想法，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我们将针对您的情况给您的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近期啊，由于众多的听众呢提出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希望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人数呢确实非常多哈，也确实无法呢单独约定时间来解答。那么呢，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定于9月19号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3楼，由养生之道主办、市委联合协办、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同时呢，在养生之道栏目当中出现啊，来讲自己健康故事的部分主人公也将面对面的跟大家进行交流。 对， 凡是到会的听众朋友将得到一份健康的礼品。但是由于呢场地有限，所以呢我们人员也是有限的，您赶快来报名，我们是这个额满为止。所以呢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我们从9月5号开始到9月25号啊，我们节目呢又将开展了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科普活动月的活动。也就在这期间呢，我们每天将给大家出一道题，然后呢您赶快回答它的答案。最后呢，我们在9月29号和30号呢将公布呢幸运听众。如果您答对五道题以上，就有可能得到我们的幸运奖品啊。好，那大家听好，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出题，我们的题目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给高血压患者开出的五张处方是什么？赶快来回答，我们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生，也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生，养心护脑是我们养生保健的首要任务。心脏健康的跳动，大脑正常的指挥，除了需要心电传导系统的正常发挥作用，还需要维护好心脏大脑本身的供给系统。心脏大脑的供给系统，一是要抗血管纤维化，防止血管形成斑块而发生堵塞或出血；二是要给心肌细胞、大脑神经元提供足够的能量，这些所谓的能量就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我们吃进的食物并不能直接成为营养物质及能量，必须经过酶的催化和转化才能完成。这个催化和转化的过程就需要大量酶的参与。由于衰老和运输的不足，导致我们中老年人供给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酶就显得不足。这个酶是什么物质呢？这个酶就是辅酶 Q10。 20世纪50年代1957年，美国的克莱恩博士从牛的心肌中分离出辅酶 Q10。 1958年，卡鲁弗罗卡斯博士认定了其化学结构，并且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的最高荣誉普里斯特利奖，被公认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当时他提出辅酶 Q10 对心脏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辅酶 Q10 被广泛应用于药品、